会有好大伤害。人不能冇病苦，生老病死是一切众生所冇办法避免的。病苦由边度嚟呢？有三种原因。 一，病从口入， 食嘢唔小心，食坏咗肚，或者系食物中毒，食物都有毒。肝脏是解毒的，肝脏功能如果强，解毒的能力就强。李老师时常跟我讲， 千祈唔好上餐馆食饭啊，好似服毒咁噶。 有啲农夫种菜撒好多农药，亦系治病嘅原因。病从口入呢一类系生理嘅病，药物可以治疗，可以揾医生医治。 二，冤业病， 从前嘅冤家债主揾上嚟，呢种病唔系医生能够治疗嘅。冤家缠上，例子好多。慈悲三昧水忏唔达国师嘅病就系冤业病，冤家要嚟报复攞命。 呢一类病苦，佛门里头用超度嘅方法化解。 超度就系同冤家调解，又讲诵经拜忏，给你回向，给你修复。佢如果接受，算啦，唔揾你啦，佢就走啦。呢个时候病就好啦。调解不接受，病仲系唔能够好，但系大多数都会接受调解。听到经文里面佛嘅劝导，谂谂冤家易解不易结，冤仇报嚟报去冇了结，都唔系好事。佢一旦觉悟，听懂啦，明白啦，佢就算啦，就离开。呢一类系医生医治唔好而能够调解嘅。 三，业障病。 自己做嘅罪业太重啦，唔系冤家，亦唔系飲食风寒，呢个病非常难搞。 诵经拜忏冇效，因为唔系冤家揾上门，系自己累劫嘅罪业太多，起现行。 咁样嘅病仲系能够救，要真正忏悔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只能够转变。疾病有呢三种根源，不可不知。一个人身心清净，不做恶业，唔好讲功夫好深，只要真正做到三福嘅第一福，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 大概一生当中都唔会病。点解呢？因为心清净，就算过去生中有恶业，呢一生当中冇恶缘，有因无缘，亦唔会有果报。 佛法重视缘，能够改变自己命运嘅唔系因，而系缘。 因我哋冇办法控制，缘我哋有办法控制。十法界嘅业因，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都具足。十法界嘅果报，如果懂得缘，就有办法随心所欲得嗰一道嘅果报。 想成佛嘅人一生可以成佛，想做菩萨嘅人一生亦能够做菩萨。问题是懂不懂理论，懂不懂方法，懂理论与方法，无不随心所欲。 佛陀的教学最殊胜的功德利益，就是将理论方法为我们讲出来。这些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加持，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恩惠。 此皆是业道轮对，未定轻重。 这些疾病不是业障病，就是冤鬼缠身，而不是属于生理的病。 业道论对，就是有冤家债主在阎罗王面前告了状，每一日都要到阴曹地府去打官司对质。 世间人看不出来，病人睡在床上医亦医不好，亦不知道是什么病，这些是冤鬼缠身，官司都未了结，还继续不断地在辩论，非常辛苦，有时候仲要受刑罚。佢痛苦大叫，我哋唔知道佢大叫系乜嘢原因。其实佢喺恶道里面受刑，痛苦嘅现象呈现喺俗人眼前。 或系业障病，就系我哋讲嘅植物人、老人病。 或难舍受，点难呢？佢放不下，佢有福无寿， 就系有财富冇命。 就是瞓在床上洗钱财，每日有三班护士照顾，必须将命中的钱财花光，

孟子讲：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攞俗说话嚟讲，人都有良心，做作好多罪业，别人都不提；做一啲善事，别人就称赞，佢内心会惭愧，会回头。 唔好希望恶人得到惩罚，希望恶人都能够回头，改过迁善，做一个好人，咁只系菩萨心。 希望恶人都受到处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事神未到。呢啲唔系菩萨心，系凡夫心，唔系学佛嘅人应该有嘅心态。从呢一段经文，我哋要体会呢一层好心嘅意思，尤其系接触佛法嘅人，更要帮助佢精进，帮助佢不退转。所谓系 大菩萨善护念小菩萨， 《金刚经》所讲嘅，亦系呢个意思，要时常照顾帮助初学，防止佢退转。功德无量无边，点解呢？ 因为佢成就之后，又利益咗无量众生。 你系帮助佢成就嘅增上缘，所以呢一份殊胜嘅功德利益，亦就系不可思议啦。佛门当中讲嘅十斋日，出自本经；望人过世做七，亦系出自地藏经。可知地藏经里面所讲嘅，对我哋日常生活讲得好多。而且都非常重要，呢啲系呢个法门以及地藏菩萨利益众生具体嘅事实。我哋细心嘅去读诵、体会，喺生活中只知道应该点样做法。十斋日， 每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日。 乜嘢叫斋呢？ 斋系斋心。就是清净心的意思。 斋和素食没有关系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僧团的生活方式是托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托钵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。现在泰国斯里兰卡的出家人还是托钵，他们不吃素，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。 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的佛教徒吃素。 除中国之外，全世界佛教徒都是食三净肉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这些是佛在戒律里面讲的。 中国佛教徒食素起源是梁武帝读令骑经。 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忍心食众生肉， 他好受感动，发心食长素。 他是佛门的大护法，希望出家人响应，演变成中国佛教素食的特色。我哋到国外，别人盛情招待，煮素食俾我哋食，唔好嫌人哋锅里边啱啱煮过肉唔干净，咁就太过分啦。 斋系过中不食，唔能够讲过午不食，因为午时指十一点至一点。斋系过咗日中唔能够再食。 在家同修守八关斋戒，着重在斋。斋系修清净心。人要保养身体，身体好才能够精进修行。自古以来修行正果多半是年轻人，年老气力衰，打个佛七都攰得不得了，他怎得一心不乱呢？年轻人七日七夜不睡觉，精神饱满，他可以得一心不乱。六祖大师得五祖衣钵的时候，至二十四岁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 修行正果多数是四十岁之前，有体力有精神，所以修行要趁年少，珍惜自己的光阴。 中国人时常讲，早饭要食得好，要有营养，中午要食得饱，亦不能过饱，晚上要食得少，睡眠会好，晚上如果念佛打坐，亦会帮助得定。所以斋日过中不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如果认为一餐不吃会营养不够，是错误的观念。 人身体是个机器，机器是活动的，需要能量，饮食就是能量的来源，可以推动机器，就是身体不断的运转。 每一个人体质不同，有特别消耗能源的，你就吃得多，补充得多，悭油的加一点点就够了，运作也很正常。能源到底消耗到哪里去呢？

普及全民，清佛明豪品，教我哋成佛修学最重要嘅方法，亦正系《观经》三福末后所讲嘅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 发菩提心，简单嘅讲就系要发成佛嘅心。 成佛只系自己修行达到究竟圆满嘅境界，自受用圆满，亦都能够帮助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完成佛道。 因此，呢、这、一个圆心就系《观经》所讲嘅无上菩提之心。接住落嚟，佛陀教我哋深信因果，此地所讲唔系一般嘅因果，一般嘅因果讲 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 咁样嘅因果，我哋普通人都深信不疑，点能够教菩萨呢？教菩萨嘅因果唔系等闲嘅因果，实际上系讲 念佛系因，成佛系果。 念佛成佛咁样嘅因果，好多菩萨都仲唔明了，仲唔能够深信，由边个地方睇出嚟呢？从佢修学嘅法门就能够睇出嚟。 如果系真嘅相信，一定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 大方广佛花严经里面明显嘅同我哋讲，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。 花严是原教，是佛法的根本法律。花严会上参与的大众都不是普通的人民。所谓四十一位，即是维持戒位，发生大事。原教菩萨从初住开始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些是四十个维持。再加上等觉菩萨，是四十一维持。菩萨四十一个阶级到乜嘢时候专心修持念佛法门呢？登地，从初地至等觉，总共十一个维持。 菩萨修正到呢一个阶段，对念佛嘅功德、念佛嘅殊胜，至彻底明了，至放下万缘，一向专念。 所以念佛法门唔简单，凡系听到念佛法门就相信，就肯发心一心一意念佛。虽然不是菩萨，但是选择的法门、用功的方法，就等于花严会上的地上菩萨。这个好不简单。花严会上这些大菩萨念什么佛呢？ 他们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 何以见得呢？花严会上菩萨的首领是普贤菩萨。普贤是花严长子，文殊是花严庶男。普贤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你哋谂谂，花贤会上念乜嘢佛呢？非常明显， 系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 普贤菩萨喺花贤经里边同我哋讲， 佢系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十大愿王至圆满嘅成就。 由此可知，十大愿王如果唔系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普贤嘅菩萨行亦不能圆满。从这些地方，我们至真正认识西方净土，至真正明了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如果不是深入大经大论，这句阿弥陀佛好平常，念的人又好多，几个人真正明白他的功德利益？这部经没有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有他特别的容易，因为本经提倡孝道、师道，教我哋孝亲尊师，因此经常教我哋念本师佛。 一个人能够尊重老师，对于老师嘅教诫，一定能够依教奉行。 我哋念阿弥陀佛，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导我哋嘅。世尊希望我哋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因此， 我哋念阿弥陀佛就系念本师佛，念阿弥陀佛就系孝亲。尊师做到了究竟圆满， 这个意思非常深，希望同修在这一部经细心的去体会。清佛名号品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地藏菩萨要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。经文讲， 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，于生死中得大利益。 此生死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在六道中舍身受生，如果讲的是这个生死的利益，这个利益